有每件事都顺利。我知道你要说，我知道你要说，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，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将你的欢心传给每个人。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个开场白说的溜溜的，反而会有一点这个哎，好像不是这样说的这种感觉啊。那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童安格的一首歌，这是他在1987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标题曲，叫做《跟我来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总会给我带来就是少年时候的一份记忆啊。因为在年少的时候呢，当时就是有一档电台的这个节目，综艺节目，然后他的这个伴奏音乐呢，就是这首《跟我来》。那时候会有很多的学生中午一边吃饭的时候，一边听着这个广播里面所传来的这个节目的声音，还有这样的音乐声，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。所以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当年那种洒满阳光的午间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杰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歌曲《The Magical Journey》。 Baby, I'm only human when I'm laying with you, with you. I can go the distance, but maybe all these blue and blues and this good enough to show you. when I was lying next to you. Look at the red, look at the blue. I'm only human when I'm waiting. 杰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The Magical Journey， 那也是这个QQX 计划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这是他的一首全新英文歌曲，也将会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全新专辑世界公民当中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这是他们在2013年的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标题曲。据说呢，阿信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在编曲的时候，其实他有很多的版本，所以呢应该说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最为满意的一个版本奉献给大家的。那这首歌曲也是经历了半年的创作过程啊，无数次的讨论，无数次的修改，然后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。所以当我们在听到音乐的时候，其实它真的是一种时间和情绪的凝结。 你哭得太累了，你伤得太深了，你爱得太傻了，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。哦哦哦哦，所以你听慢歌，很慢很慢的歌，听它心如刀割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？哦哦哦哦，不要再问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谁是谁被谁又亏欠谁了？反正错了，反正输了，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。我不管你是谁的，谁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。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。不管了，不想了，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人生分分合合，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。哦哦哦哦，烦情都释怀了，关关都恋爱了，悲剧都圆满了，每一个争执都飞出和平歌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这是来自千百惠的一首老歌，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，出自1988年再次拥有这张专辑当中。谁的名字叫回忆呢？一个朋友，回忆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，对吧？不管说是你在孤独的时候，还是说老友重逢的时候，还是说等等吧，他就像一个朋友一样的温柔的陪伴你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沙宝亮，这是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名字叫做友情卡片。 变得好寂寞，很久都不联络，朋友们问我问了1000年，怀疑1万年，仿佛你已从地球上不见。你现在好不好？听说了他分了，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很好，就像你说过的，爱没有特效药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夏天，我们被雷雨下的光脚过大街，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，有多么不体面，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。多可爱的昨天，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。为了大家做了很瘦的鬼脸，都印在那一天，很渴望能再看到你微笑。像你说的，爱没有的逍遥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 谁会知道， 好怀念的夏天，我们被雷雨下的狂叫过大街，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，有多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。多可爱的昨天，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，你为了大家做了很丑的鬼脸，都印在那一天，很渴望能再看到你微笑。 徐怀钰的友情卡片被沙宝亮演绎到无比的震撼啊！这是沙宝亮在大型原创音乐节目金曲捞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，满满的回忆杀呀。

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国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4号通报称，今后5年，北京市将继续加大租赁住房供应，计划供地1300公顷，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，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。此外，为保障农民利益，租赁住房由政府按市场价格等租过来，再向保障房家庭按公租房价格出租，差价由政府补贴。据北京市住建委负责人介绍，未来北京市的租赁住房将重点在毗邻产业园区、交通枢纽和新城的区域布局建设，充分解决周边就业人群的住房需求，促进植住平衡。大型新闻网消息，25号上午，第29届全国西甜瓜擂台赛在庞各庄西瓜小镇举行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瓜农们带着他们精心培育的西甜瓜齐聚大兴，争夺瓜王的称号。最后得冠军的瓜王重量达到了75.24公斤，相当于一名成年男子的体重，这是由大兴瓜农宋宝森培育出来的。此外还有2017西瓜创意美食大赛，这是以城南绿海创意大兴为主题，比赛现场还会教嘉宾如何包花式水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方向